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入夜，华语殿内，琉璃灯辉下，弟子园正在批阅奏折，吉利端了一盅雪莲进来，放在他案头，把景贵妃今日下午送吃时和傍晚对韩云入崇文阁学习的态度说了一番。弟子园握笔的手收住，揉了揉额头。 他倒是个有胆子的，不过终归是个深闺妇人，小家出身，虽沉稳有余，却不能教导韩云。 殿下，您是想调教韩云殿下？ 怎么，怕我给帝家交出一个可堪为敌的大晋储君出来？ 吉利神色一凛，忙垂下头。弟子园让帝晋延为太子师的消息，才半天就传遍了京城。他对韩家子嗣的态度，让京城勋贵摸不着头脑。不少大臣托吉利这个摄政王心腹打听打听，也好窥窥上意。 当年韩烨教导晋延成才，我不过还他一份恩义。他当初不怕交出了帝家子孙夺他江山，难道本王会怕不成？ 吉利颔首，不敢再问，退了下去。即将跨出门之际，弟子园清冷的声音在身后淡淡传来。 再说，他那张脸，本王看不得不成大气。 吉利一个踉跄，终是被大晋摄政王的别扭绊倒在了殿门前。 我的殿下哟，思念太子殿下就是思念太子殿下，你犯得着找那么多借口吗？ 北秦，淮城。北秦多荒漠，唯此城四周为绿洲。淮城百姓丰衣足食，这两年有凌宇掌管，更是民风淳朴。淮城城郊的竹林为长公主墨霜休憩之用，凌宇来后对此处喜爱依旧，鲜有百姓敢踏进此处。寒冬已过，正是初春，墨霜每过两三日总要来此处。这日他踏马而来，落于院门前时，竹坊里的门正好被推开。他看着推门而出的人，停在原地，不敢惊扰。竹坊门口，青年一身布衣，手里握着一根翠绿的竹竿，一如当年他入大晋皇城见到他的那一日，卓然风姿，经年不改。哪怕他早已不是一国储君，哪怕他已不能视物，看不见这锦绣山河。两年前，敬善拼尽全力，不惜以弟子之命相换，虽救活寒夜，但他仍失去了一身功力和一双眼睛。当年他伤势过重，又坠入河底，双眼皆废，自此看不见这世间任何美景。寒夜身后跟着一个十二三岁道士打扮的小少年，看见墨霜，他眼底露出喜悦，就要张口，却见墨霜摇了摇头。 既然来了，为何不入门？ 我隔个两三日总来串门，怕打扰你。 两年相交，墨霜已不唤寒夜殿下，早以姓名相称。 临终无人，日子乏趣，若无你时常打扰，怕是也难过。进来吧，今天又带了什么好东西？ 竹坊院子里长着根大树，枝繁叶茂，寒夜在树下摆了个棋盘，平日里来了访客也能打发时间。尽管他的访客两年来也只有两人，北秦国师敬善道长和长公主墨霜。当年他便猜测大晋帝都里那场大火是墨天蓄意为之，三国之战是北秦挑起，只是没想到他一心死于云景山，却被北秦国师和墨霜所救。墨天虽是侵略大晋的罪魁祸首，但墨霜和敬善无辜，与他有救命之恩。寒夜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对二人一直很尊重。一觉醒来，距云景山之战已过半年，他 他不再是大晋的储君，不能事务，功力尽散。莫双成了不能出世的隐居人，而昔日的晋安侯君已经成了大晋的摄政王。所有的轨迹都按照寒夜在云景山上所想，只是仍有世事沧桑，时过境迁之感。他没什么遗憾，重活一回，大晋太子寒夜已经是过去，更是不能存于这世间的人。他便安然在这怀城的小竹坊里安静度日。他和莫双境遇相似，这两年又得莫双的照顾相伴，便成了老友。 没什么好东西，前几日有大晋的商队途经怀城，我从他们那儿买了些江南的梅子酒，今日正好无事，便给你带了些过来。 好、哦，倒有几年不曾尝过了，你有心了。林兆，拿两个杯子出来，今日我陪公主尽尽兴。 是，公子。 林兆是敬善道长的弟子，当初为寒夜换心之人的师弟。他两年前被敬善带来照顾寒夜，此后便留在了竹坊。既得了寒夜邀请，莫双拴了马走进竹坊，把两坛梅子酒放在竹桌上。他朝院子里看了一眼，目光落在屋檐下几盆空空的花盆上。 哎，你倒有闲情逸致摆弄这些花花草草来了，果然是洗尽铅华。怎么，你不打算再过问尘世回大境了？ 尽管看不见，寒夜也知莫双所说为何事。他笑了笑，没有答复。这两年莫双话里话外多有打探他日后的意愿，他从不开口应承，既未言永远避世，也未有回大晋帝都之意。北秦国师拼尽全力救下他这大晋太子的命，总该是有所图。这时正巧林兆拿了杯子倒好梅子酒放在竹桌上，寒夜摸索着端起一杯递到莫双面前。 怎么，公主这是嫌我占了你休息的地儿，打算赶我走？ 自从不能事务后，寒夜的一双眼没了过去的凛冽威仪，多了一抹清冽纯和。他带着笑容朝莫双望来的时候，不过这么轻飘飘的一句就让莫双红了脸。若不是戴着面纱，怕是他一国公主的脸就要在林兆面前丢光了。 不是不是，我不过随口问问，这园子你爱住多久住多久。反正我如今的身份也出不了怀城，这张脸也就能在你和国师面前解下面纱。你要是走了，我连个喝酒下棋聊天的人都没有。 莫双解下面纱，饮了一杯梅子酒，竹坊里气氛一时有些安静。林兆看着神情黯然的长公主，心里颇不是滋味。当年的长公主性子豪放，风云北秦王都，让满国上下儿郎敬服，如今只能龟缩在小小的怀城，再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想来也是感慨。 人生际遇就是这样，我们两个本都是已死之人，还能坐在这里品酒谈天，已是幸运。若是你不嫌弃，我怕是还会在这儿叨扰些时间。 我这个小地方你还愿意屈就待着，我怎么会嫌弃啊。来，寒夜，敬我们往事皆过。 往事皆过也好。 梅子酒引来清冽香甜，后劲儿却足。莫双喝了大半壶酒，眼底有些迷蒙，终是开口问寒夜： 你真的不想回大晋？你可是大晋太子，将来的帝君，你就真准备在这个小小的怀城过一辈子啊？ 如今的大晋太子是韩云，不是我。 那不过是个几岁的娃娃，能堪什么大任？你还真指望他能代替你扛起韩家？再过个20年还差不多。 我看不见了，莫双。大晋朝堂和百姓能接受一个几岁的皇太子，因为他终归会长大。 但没有人会需要一个什么都看不见，连一杯酒都不能倒的太子。 莫双听见这话有些不忍，却不肯轻易服输，趁着醉意问道： 即便你看不见了又如何？哎，大晋上下谁不服你？你不在，你父皇居于别院，皇城里只剩个五岁的小太子，你就不怕哪日帝子元不甘居于摄政王位，夺了大晋天下，那时候你还是皇族上下，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啊？ 能说出这话，莫双显然喝得有些多了，他摇头晃脑，连看寒夜的视线都有些模糊。竹房里安静了很久，久到莫双以为寒夜不会再回答了，这时候响起寒夜的声音： 无论他将来是否为皇，无论大晋天下姓韩或者帝，这些问题我从云锦山上跳下来的时候便没有资格再过问了。将来如何由大晋的摄政王来定，而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林昭，公主喝多了，你送她回府吧。 是，公子。 林昭走过来扶莫双，却见莫双早已坐直了身子，神色清明，哪里有半分醉意。林昭是敬善的弟子，虽说照顾寒夜起居，但到底效忠的还是北秦。他安静地立在莫双身旁，一语未言。院子里，莫双面上失望中又带着隐隐的喜悦。她是北秦公主，和国师救下寒夜，就是为了让她重回大境，制约帝子元这颗帝星，让北秦可以逃过亡国之祸。寒夜刚醒时四肢经脉不通，莫双足足花了一年时间为寒夜运气疗伤，才让他能下床行走。出师光明，即便寒夜性格沉稳，也难免浮躁不安。寒夜不能见外人，莫双便请了盲人回府教自己如何打理平日的生活琐事，他再手把手将这些交给寒夜。足足两年，凡寒夜所需所用皆由他亲手打理，从不假手于人，就连寒夜身上穿的布衣也是他辗转从大境买来。他早就该送寒夜回大境，可这两年他陪着寒夜一点一点这么活过来，却越来越舍不得。哪怕寒夜不会爱上他，他也希望寒夜能生活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只要寻常时能下几盘棋，饮几杯酒便好。可他终究不能这么任性，如果寒夜不回大境夺回帝位，那北秦只有亡国一途。莫双望着寒夜的背影，神情复杂。 寒夜，你当真宁愿做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也不愿再回大晋为皇吗？把天下和韩氏皇族的生死交到帝子元手中，你真的甘心吗？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